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34集，话不投机。唐范一看之下就问，沈学泰，林真前后两次卷子的水平相当，并无太大差异，后面就算临时再考一回也没有逊色多少，可见应该是真才实学做出来的文章。 不然，虽前后两次做题都相差不远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作弊。前面那份卷子里的确出了大成也三个字，可见他当时应该是心存侥幸，以为有了这三个字能够多一份保障，谁知道却东窗事发。 这话当然也有道理，不能说沈坤修是错的，不过若是其他学官碰到这种情况，在第二次考教之后，如果发现考生前后水准相差不多的话，一般都会选择放那些考生一马，除非是那种的确前后水准相差太大才会予以处落，否则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因为如今舆论是士大夫说了算，而士大夫都是读书人过来的，皇帝看似高高在上，唯我独尊，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治理天下，而是与文官集团共治天下，所以对读书人相对就要更宽容一些。所以沈坤修的行为对比一般学官的做法未免过于严厉了些，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不对，因为正如他所说，那16个人的的确确是有嫌疑的，里面可能有些人本来凭真本事也能考中，但是觉得有了暗号标记考中的机会就会更大，所以也跟着效仿，没想到却自己把自己给坑惨了。唐范来此查案，其实要调查的重点就两个，一是那16个人到底该不该被一并处落，二是林真的死因是否被沈坤修逼迫所致。来吉安之后，我听说了一些传闻是与沈学台有关的。沈坤修皱了皱眉。 什么传闻？ 听说林真之父从前曾与沈学台有些私人恩怨。 一派胡言。 沈坤修的反应却很激动，他直接一拍桌子。 是谁在唐御史面前信口开河的？林真等人作弊行为罪证确凿，我处落林真等人实是出于公心，岂容半点污蔑。 唐范见他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就道，沈学台不必生气，职责所在，即便是谣言我也应该问个明白。还有接榜之后散布有人作弊的始作俑者，其用心也殊为可疑，沈学台是否从这方面调查过呢？沈坤修还真没有去找过那个散布作弊传言的人，当时他知道消息的时候事情已经闹得很大了，他忙着扑火都来不及，如何还有心情去找点火的人？听了唐范的问题，他就黑着脸道， 没有。 那么沈学台又问过那些评卷官没有，他们是如何交代与考生作弊的？ 问过了，他们都不肯承认。 唐范闻言就皱了皱眉。是他们不肯承认，还是你没有用心去问？作弊这种事情，单凭考生显然不可能成功，还得评卷官配合才行，否则那些暗号标记是如何冒出来的？沈坤修看见唐范皱眉的表情，心下也大为不快。他自问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并没有错， 只因闹出了林真的死，结果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。现在朝廷派下钦差来查办，他也无话可说，只是看见唐范年纪轻轻，又一副拿他当犯人来审的口吻，沈坤修就不由心头火起。敢问沈觉台，这次院士的评卷官都有几人，分别是什么来历？ 共有五人，都是吉安的书院山长。 那他们现在人呢？我想见一见。 都回去了。 汤范终于忍不住了，既然涉及此案，就全部都有嫌疑。沈学台明明知道朝廷要派人下来调查此案，还将人放回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 哼，唐御史若不满意，大可将他们再喊回来问话就是。 唐范对他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恼火，这事儿明明是你搞砸的，结果现在反过来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是要吓唬谁呢？他沉下脸色，此事我会上禀的，意思就是我要去告你的状。谁知沈坤修也瓮声瓮气道： 悉听尊便。 两人会谈不欢而散。唐范算是彻底见识到沈坤修的脾气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腾得起身准备拂袖便走，却见外头有人匆匆进来，一脸惊慌之色。 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。 对方看见唐范，声音声声顿住，只是脸上的表情还未褪去，看上去十分怪异。唐范见对方没有吱声，知道是不想让自己听见的事情，他也没兴趣留在这里，朝沈坤修说了一声告辞，举步便带着席明、韩金二人离开了。沈坤修竟也未曾起身相送，仍旧坐在那里。一离开沈坤修那里，席明就对唐范说： 大人，方才沈坤修的下人脸色有点不对。 唐范点点头，他也注意到了，那表情太过惊慌，若非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断不至于此。你去打听一下发生了何事，还有那五名评卷官和当时参与作弊的其他一些士子也都去找过来，我都要问话。你可以去找范知府，他不敢不帮忙的。席明一一应了下来。如果真有作弊情节，那其中一定少不了评卷官参与。沈坤修却二话不说就将人给放走了，很难让人不心生疑窦。沈坤修这边摆明了不肯合作，但唐范不觉得离开他就什么都做不成了。这件案子本来就不复杂，只是现在相关人员都没见着，所以无从下手而已。席明奉了命令，当即就去找范知府了。唐范带着韩金回下榻处，陆灵溪却已早就回来了。 唐大哥，林凤元说林真的尸体已经下葬了。 一听这话，唐范就禁不住皱起眉头。这样说来，他也认可自己儿子的死与沈坤修无关了。陆灵溪摇摇头： 那倒不是，他说林真就是被沈坤修逼死的，还说林真已经下葬了，理当入土为安，绝对不能再开棺验尸。大哥，你若不能为他伸冤，他就要进京敲灯文鼓了。 他这是在威胁我，你去让他来见我。算了，你受了伤别到处跑。他刚说完，席明就从外面走进来，他的大腿昨夜被划了一刀，现在走起来还有点不太自然，步履也慢了许多。 大人，出事了。 席明见惯世面，当然不会是那种毛毛躁躁，遇到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，他口中的出事，那一定是出了大事。唐范心下一沉，就听席明沉声道： 大人，那五名评卷官全都死了。 什么？ 失声叫出来的不是唐范，而是陆灵溪，因为这着实太令人感到意外了。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就在昨夜死在家中，应该是在睡梦中被人割喉杀死在床上的。 陆灵犀随即反应过来， 唐大哥，这事明显和沈坤修有关，作弊的事情肯定也有他的份儿，他把朝廷追究下了，所以干脆杀人灭口。 唐范摇摇头，不是他。 为什么？ 我们之前从沈坤修那里离开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他的仆人慌慌张张前去禀报消息，一脸惊恐，当时我还不明所以，现在想来估计他要说的就是这个。如果这件事是他做的，也就不会有这一出了，所以他应该也不知情。 那沈坤修为何还要特意将人放走，又不肯配合你查案呢？ 他的行径的确可疑，看来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复杂了。唐范又问席明，范知府将那十几个世子找来没有？总不会也被人灭口了吧？ 范知府派人去叫了，林真死了之后，沈坤修没敢再拘着那些人，就放他们走了，那些人都各自回乡，不过也有几个人是吉安府城人，很快就能叫过来。 那我们先去见范知府。 润清，你要去见范知府吗？ 说话间，吉敏从外面走进来，带着一脸歉意。 实在对不住，昨天喝多了，起得晚了些。 他见几人面色凝重，不由问道，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 唐范将平卷官的死讯告诉他，吉敏完全震惊了。 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别说他了，唐范也觉得震惊，只是他没表现出来而已。我现在要去知府衙门，你要不要同去？吉敏回过神， 去，当然去。 范知府现在头发都快愁白了，钦差一来吉安府就出事，先是钦差遭遇刺杀，连手下都差点折损，紧接着连院士的评卷官也被人杀了，这要说这里头没有蹊跷谁信？他下意识就想到沈坤修头上去，心想该不会是这个老东西监守自盗，结果看到钦差一来就心虚灭口了吧。问题是这件事情由头到尾跟他没关系，可就因为他是吉安知府，这件事发生在他的辖地上，他就脱不了干系，若是一个不好，唐范连他也一并弹劾了，那他就玩完了。那五名评卷官的尸身已经被官差带了过来，如今就躺在知府衙门的前院，确切地说应该是六具尸身才对，因为案发时其中一个评卷官是跟妻子睡在一道的，所以凶手在杀他的时候肯定不可能放过他的妻子，所以就一并杀了。当时正是半夜，好梦正酣的时候，直到这六个人的家里人早上起来，才陆陆续续发现他们死了，然后报到范知府这里来。对着这几具尸体，范知府脸上的皱纹多得都快跟头发一样了，所以当他看见唐范赶过来的时候，当时就如获救星，差点没扑上去。 哎呀，大人你可算是来了。 出了这种事情，你知会沈学台没有？范知府连连点头， 知会了，知会了。 仵作正在验尸，但其实也用不着仵作，连唐范都能看得出来，死者身上应该都没有什么外伤，唯一的伤口就是咽喉上那一刀，那可真是结结实实的一刀毙命，干脆利落。席明等人也蹲下身查看一番，然后就对唐范道， 大人，杀他们的人与昨夜刺杀我们的人应该是同一波。 听到这句话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吉敏问， 难道那些刺客去刺杀我们魏国后还能分身前去杀这几个人？ 席明估计也料到自己的话可能会让人产生误会，就解释说， 不同的武器划出来的伤口是不一样的，这一点仔细观察就能看出来，他们上面的伤口和昨夜划伤我们的刀口一致，由此推断凶手就算不是同一批人，应该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 无法无天，简直无法无天！ 范知府又惊又怒，吉安府数十年来可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可对方竟然连钦差都敢下手，杀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评卷官又算得了什么？唐范问范知府，这几个评卷官具体都来自何处？ 历来院士的评卷官挑选的都是考场周边书院德望出众的山场，这几位分别来自罗霄山书院、庐陵书院、峥嵘书院、永宁书院，其中有两位来自同一间书院，都是山长与副山长。 据我所知，本地以白鹿洲书院最为出名，为何不请白鹿洲书院的山长为评卷官？难道是因为这科考生许多都出自白鹿洲书院，沈学台担心他们山长徇私？ 非也，这事儿下官倒是知道，因为白鹿洲书院的秦山长年事已高，原本是要辞隐的，只是书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山长，这才暂时充任，所以即使让秦山长评卷，他也没有精力。 白鹿洲书院山长若是出缺，下任山长应该如何选拔？ 像白鹿洲书院这样知名的书院，山长必然是个炙手可热的位置，许多人想当。秦山长原本是准备趁着沈学台巡查至此之际，请他代为挑选新山长的。哎，谁知道后来出了那档子事，估计沈学台也没有心情了。 这么说，不光是白鹿洲书院原先的先生们，就算是其他书院的山长，也都有资格充任白鹿洲书院的山长了。 不错，白鹿洲书院在江西士林名望很高。 这就好比当官爱争权，读书人就爱争名，到哪儿都免不了俗。书院山长这种职位固然没有什么权力可言，但它代表的却是士林中的声誉。假如能够在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书院里当山长，将来教出来的学生必然有许多功成名就的，那自己这个山长自然也就跟着桃李满天下，这是许多书院山长毕生的追求。所以范知府一说，唐范就明白了，但他并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这个时候沈坤修来了。出了这种事，沈坤修跟唐范再不合作也不能不过来查看情况。沈坤修黑着脸走进来，也没有跟唐范打招呼，直接就问范知府， 怎么回事？ 范知府就将之前跟唐范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他前脚放走评卷官，后脚那些人就死了，前后两件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起。这些话范知府和吉敏不好说，却不代表唐范也不敢说。沈学台当日贸然将人放走，可想过今日之事？沈坤修脸色一沉，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，不知你要如何向朝廷上书自辩？ 你的意思是我杀了他们？ 我没有这么说，但你拦得住别人这样想吗？我跟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好端端的要冤枉你？你不如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。 本官行得正，站得直，不畏惧任何小人在背后攻讦。